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爱家小区欢天喜地，合家老少都好脾气，就算夫妻经常拌嘴，感情还是很恩爱的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朵花，一朵向着太阳的爱情花。有人说呀，这个拌嘴是爱情的调味剂，是吧？老何家的小两口为了芝麻大点的事儿，又开始撒调料了。 老公，昨天我让你洗的衣服你洗了吗？ 没呢。 怎么没洗呀？ 哎，昨儿不是太忙了吗，没顾上洗。 忙什么呀，您昨天看了一晚上电视，比工作都认真。 本来我是没想看那么久，那可是电视台昨天多放两集，看人家那么敬业，演到那么晚，我也不好意思先睡，不是？ 就知道贫嘴。那我前天让你洗的鞋你洗了吗？ 洗了洗了，哎，不过刚洗了一半。 啊，洗一半？有你这样的吗？哪有今儿洗一只明儿洗一只的呀？ 哎，你别急呀、啊、谁说一天洗一只啊？ 那你说你洗了一半啊？ 是啊，我光把鞋带洗了。 啊， 和天下的所有夫妻一样，这个小何两口子也经常因为干家务拌拌嘴。都说男人在结婚前总是百依百顺，给丈母娘家干活也任劳任怨，可结婚以后啊，就算不像结婚以前那么殷勤，这剧内的男同胞还是有不少的。不过剧内这个词儿啊，男性同胞听起来不得喜欢，在他们看来呢，这可能是对老婆爱的表现。换个角度看呢，也是夫妻恩爱的证明，而且啊，这个恩爱可是不分年龄段的。你不信，咱们就听听马静博说的小笑话剧内，是吧？这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呢，在一块儿做起了游戏。 看见了吗？这个车床子，这个为中心，咱们谁要是剧内啊，剧内是什么？就是怕老婆。谁要剧内啊，哎，别等人揭发，咱们自觉自愿的就站在车床的右边。谁要是不惧内，站在左边，怎么样？哎，大哥，你出的主意，你出点子，你先站，我们先看你的。行，好嘞。哎呀，我来爽快的，蹭蹭蹭，三步两步，站在车窗子右边了。大伙一看，都明白了，这位是怕老婆的。那行了，好嘞，站。简短截说吧。这些年轻人啊，一个一个的全站在右边了，没人了，就剩张师傅，哎，就是我舅舅了，就剩我舅舅一个人了。张师傅，站，快点。哼，我就别站了，干嘛呀？那不行啊，我们都站了，您也得站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推您了啊，怎么回事？哎嗨，我站嘛呢？你快点吧，没法子。我舅舅站起来不慌不忙，就站在车窗的左边了。大伙一看，嘿，还得说张师傅。张师傅，您呢，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吧。您为什么您就不怕老婆？您快说说。哎，我说嘛呀，我说那不行啊，您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，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。那不对啊，那我们大伙儿都站右边了，您怎么就站车窗的左边呢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出门的时候啊，我老伴跟我说了，他不让我在人多的地方瞎掺和。嗯，他也听老婆的。 您刚刚听到的是马静博说的小笑话，叫剧内。虽然不少丈夫都听老婆的，可是这恩爱的夫妻之间呢，也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。你比如说，谁干家务啊？谁照顾孩子呀？是吧？小何和佳佳又开始了他们的爱情辩论。 老公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，对不对？ 没错， 所以我们才要爱护地球，保护地球呢。 哼哼，地球上也只有一个我，你说是不是也应该爱护我，保护我呀？ 对，没错，应该爱护你，保护你。你说吧，又有什么新的指示？ 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我觉得吧，咱家的家务活应该重新分配一下。 好，哎，不过分配的得合理啊。 那当然了，首先脏活累活得男人来做吧，比如擦地、刷马桶、擦抽烟机什么什么什么的。 嗯，这有道理，行。 男主外女主内，和外人打交道得你来吧，比如买菜、交水电费、取报纸、打牛奶。 这也行吧。 还有，你是学理工的，我是学文科的，带电的东西得你来，像洗衣机呀、电冰箱啊、电饭锅呀、电熨斗啊什么什么的，都是带电的。 行，我倒想知道，那你干什么呀？ 我的活可多了，我得陪着你吃饭，陪着你看电视，监督你教育儿子，在你干得好的时候呢，称赞你、夸奖你，在你不小心受伤的时候安慰你。 老婆，你要总这么压榨我呀，没准哪天我可要反抗了啊。你看人家蔡明、郭达和杨明鑫演的小品《婚姻变奏曲》里面的李阿兰，那最后都爆发了。 怎么，您问我是干什么的？我干的这一行啊，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。我是办结婚登记的。我们这一行干长了，也能摸出个规律来，这双日子吉利，来办登记的多。今儿啊，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，您看着吧，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。 大爷， 小黑，瞧瞧，说着说着就来了。 你不要着急嘛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 二位恭喜恭喜，二位登记结婚呢？ 王导接过了。 啊，二婚， 他是头脑发昏。 我们要离婚。 离婚？ 对。 对啊，不对。我是不同意的。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我非要离。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，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。 你少来这套，你让 步 没关系啊。 好，在这里。 二位消消气。二位啊，既然到我这儿来了，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，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，好不好？ 好的， 我这里尊重妇女啊，你先说。 让他先说。 别开玩笑啊。 谁跟您开玩笑了？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？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？ 刚结婚的时候还套话，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。 您说，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，还真没见过。同志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李阿兰。 啊？ 木子李，阿姨的阿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。 哦，李阿飘。 哦，不对，是李阿兰 啊。你别说，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。哎，你这胡子不少啊。 是的，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。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，但这就不是返祖现象啊。 您听这声儿，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。 哎呀，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。哎呀，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。 哎呀，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。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。 四全丈夫？ 是啊，剩菜剩饭全吃。 脏活累活全包，家里嫌弃全受，每月工资全交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， 是啊，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？你 问题不在这儿， 问题是不在这里， 那在哪儿啊？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。 什么？你少血口喷人！什么第三者插足？谁第三者？谁第三者？谁第三者？ 这个是，这个是你逼我讲的啊！ 说。 是阿兰德龙， 坏了，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，这是第三国插足嘛，这不好办这。 对，没错，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，怎么着？你让大伙儿瞅瞅，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？ 潇洒。 对，潇洒的气质吗？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？ 那不叫扁扁，那叫翩翩。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？领会精神。 好的， 我跟您说吧，我理想中的丈夫啊，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索罗似的那男子汉，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，那么溜达。您瞅他，哎呦，永远是老一套。我每天一下班回家啊，他就来了。哎呦，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，不好搞脏了啊。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？ 哎，你肚皮饿了吧？我给你搞点小菜吃吃啊，小菜吃。做饭就做饭吧，小菜小菜，咦， 真恶心。 还有那一天，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儿吃那块蛋糕，我一觉醒来了，您猜他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还没吃完呢，又吃了。 这个细嚼慢咽对身体有好处，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这也好。 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，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。 怎么讲？ 老三样。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？ 哎呦呦，你好。晚上睡觉打呼噜，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，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！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：“阿兰呐、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！”我只好说：“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。”你说我替他背黑锅，真是有苦说不出。 你废话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，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，逗逗乐，下下馆子，跳个舞，我生活多没劲呢、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出，我能不打呼噜吗？ 哎呀，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！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啊！ 是呀。 对了，还有一天，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《黑有金香》，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。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？领会精神。 好的，好的。 散了场，后边有一臭小子，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。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，为我打抱不平。他可好，您猜他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他跟人说。小意思啊，小意思，哎，小意思，哎， 那你，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？ 是啊， 怎么样？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？你那手掌是干嘛的？你不会打他呀？ 君子动口不动手。 你看他那窝囊。 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到里屋歇一下， 妈， 我来开导开导他，怎么样？ 嗯， 好。哎，你看，你把这本书拿上，这本书啊，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，你看一看。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？ 那叫协调。 领会精神，领会精神。 老师傅啊，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吗？啊，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啊？ 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呀、不过呀，我看你们俩之间呀，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。 是的呀，是的呀。 你告诉我吧、你到底想不想离婚？ 我不想离婚，我是很爱他的呀。 不想离婚？ 是的。 那好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。 什么？ 咱们俩演一场戏。 演什么戏啊？ 打架。 打架？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？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。 哦，好，那我不会打架，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。 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来教你。 好，好， 你学过武术没有？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。 你会武术？啊，修得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咱们俩就用武术来打。啊，怎么样？ 好， 开始，来，开始。你上啊，上啊你！ 我上不去呀，啊，我。 哎，你见没有见过拳击？ 拳击我知道。 啊，那好，就用拳击来打我。 用拳击打你？好，那就对不起了。 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 ，I'm sorry。 捶背呢，你这是？哎呀，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！好吧， 干什么？ 来，喝口酒，壮壮胆。 我喝老早脸都有红的，脸都有红的。 那好，你还是离婚去吧，好吧？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喝，我喝。 对嘛，来，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。 喝。我告诉你，你跟他离了算了，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。 你胡说！ 哦，对，哎呦，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， 怎么样？ 哎，他是一只母老虎，你和他在一块儿，你能受得了吗？ 他心地善良，优点多， 他太了解我。 我告诉你，哎呦，你怎么拿椅子砸我呀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你想开一点，世上仙女多的是，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。 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不要，我就不要。 我为有这样的爱妻，我感到骄傲。 哎呦，自豪！ 哎，真够哥们儿！ 哎呦，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子！ 哎呦， 哎呦，还是窝囊废呢，哎！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。 我们男人的事情，你少插嘴。 你少在那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，你们离婚我判定了。 好啊，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。 阿兰是马王爷。 领会精神。 哎呀，打打你了， 那你 救命啊， 那你 救命啊， 不行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。 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我 今天谁拦我打谁。 哎呦， 怎么样？ 你喝酒了？ 我喝的怎么样？我还要抽烟。 对，不喝烟不抽酒，白在世上走。 好啊，你 这人啊， 我阿兰心脏不好，你可把我当寡妇了。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？ 我不要。阿兰，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，我就要你阿兰。哎， 亲爱的，我向天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。 啊， 不不不， 家庭事业两不误、 哦。那咱们回家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。 啊、不要、啊，快把我扶起来。哎，小菜还是我来烧。哎哎哎，老老老，哎，你们还离不离呀、啊？ 你才离呢！啊， 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 对，我们阿兰说了，你要再提离婚这茬，对不起了，我们骚扰你一家子。 家庭和睦，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有句话说呀，男人结了婚就像重生，会有一个新的面貌。这话啊，让老何家那个孙子欢欢听了去了。听完了他就问他妈说，妈，我刚弄明白，不说男人结婚就像重生，原来爸爸比我才大一岁呀。好了，上半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主持人韩健，一块儿欣赏一首锦绣二重唱的歌曲，叫你爱我。稍作休息，马上回来。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关爱情的美丽传说，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，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失了魂，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？爱让人满心都是梦，爱让人伤神，让人疯。有人希望我。